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六十五章，而家就只系听到林肥仔阴笑咁讲：靓仔，你真系好讲得啊！今日就等大爷等你见识见识下乜嘢先叫做光明正大。佢讲完就用手入边嘅手枪一下子就向阿豆腐揼过去，豆腐咁俾佢一揼，成个头一歪，嘴角就流出咗血，痛到佢唰唰声喺度抽凉气。我一见到咁样，即刻怒火中烧，心里边啊乜嘢都唔想，就系想趁住林肥仔两个人完全冇察觉嘅时候，即刻就举起猎枪对准个林肥仔嘅背脊。当我正准备勾鸡嘅时候，嗰、那个淫小美女居然好似背脊生咗眼咁，突然间拧转身，掘住我企嘅地方喺度讲： 边个？边个喺嗰度鬼鬼祟祟？快啲同本小姐躝出嚟！ 佢一边讲，一边就抬起手里边嘅枪对准我呢边。呢、这个女人实在真系心狠手辣啊！说话之间已经掹鸡啦，我连一丝嘅喘息机会都冇。千钧一发，我侧身向旁边一碌，正系喺呢个时候，头壳顶突然间传嚟一声巨响，隆一声，我抬头一望，唔知道几时喺我头顶嘅正上方，居然盘踞住一条色彩斑斓嘅大蛇。原来任小美女就冇发现到我，佢睇到嘅系喺我头壳顶树丫上边嘅一条大蛇。呢、这个时候佢就喺我头顶上边，一时吓到我都唔敢喐，心谂老天爷啊，呢、这个地方点解咁鬼多蛇噶？咩鬼王御龙啫？根本上就系鬼王御蛇。嗰位任小美女就砰砰砰砰几枪就向条大花蛇打过去，但系嗰条蛇游走得好快嘅，非常之唔容易瞄准。并且呢条蛇好似识记仇咁嘅，佢几下游走到落到树后边，对于匿喺一边嘅我就简直系视若无睹，反而咧就好凶狠咁向住任小美女嘅两个人就游走过去。呢一条蛇色彩斑斓，一睇就知道系剧毒噶啦。豆腐向来咧就最怕呢啲咁嘅蛇虫鼠蚁嘅，佢两只脚震到连棵树啲树叶都跌晒落嚟，大声咁喺度嗌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佢咁样出力咁嗌，嗌到我耳膜都拆埋。即使林肥仔两个人嘅枪法再好，但系对于呢一条咁灵活嘅剧毒蛇都束手无策。更加离奇嘅系，呢、这个时候居然有好多嘅毒蛇喺个草丛嘅各个地方游走出嚟，纷纷咁盯住林肥仔同埋任美女，似乎对我同阿豆腐一啲都唔感兴趣。咁呢一点啊，真系有啲奇怪啦。唔通呢啲蛇都能够分辨出我同阿豆腐先系好人？咁多蛇齐齐铺头，林肥仔嘅面色一变，喺度惊咁叫：哇！佢哋点解净系对我哋两个人嘅？喺呢阵，任小美女都唔开枪啦，面色就好唔和善咁讲： 喺今日里边，你系咪喐过嗰啲人蛇身上嘅嘢啊？ 林肥仔呢个时候好似突然间谂起咗咩咁，猛咁喺个怀里边一抄，喺度讲：系啊，嗰个嘢唔见咗嘅。任小美女而家面色就阴沉落嚟，闹道： 我讲过叫你唔好贪嗰啲咁嘅嘢，呢一啲咁嘅嘢寓意就会化噶嘛。你身上沾染咗人蛇嘅味啊，附近所有嘅蛇都会对你发起攻击嘅，你知唔知？ 我啊，虽然唔知道佢哋喺度究竟讲紧嘅系乜嘢，但系而家听起嚟都明白啦。睇嚟林肥仔啊，真系攞咗嗰个人蛇尸体上边嘅某样物件，刺上咗人蛇嘅气息，所以先会受到蛇群嘅围攻。睇嚟嗰个人蛇虽然称为蛇，事实上亦都系蛇类嘅敌人。喺呢个时候，听见林肥仔都六神无主，慌慌张张咁讲：哦，咁呢个点办啊？点办好啊？你快啲谂下办法啦！任小美女忽然间啊笑咗一笑，娇美嘅面上好似盛开嘅春花咁，不过红润嘅嘴唇里边却吐出咗一段令人心寒嘅说话： 你 沾染咗人蛇嘅气味，跟住我都系个妇女，你就不如喺度唞下啦。 你林肥仔顷刻反应过嚟，神色大变，佢举起枪就想打，点知俾任小美女抢先一步，佢嘅枪法亦都好准，一枪就打喺林肥仔嘅胸口位置。只睇见一阵血水喷射，林肥仔啊咁惨叫一声，手枪就滑落地下，尸体乒砰咁就扑咗喺个地下度。稍微靠近尸体近一啲嘅毒蛇即刻就啜啜啜啜冲咗上去，撕咬住肥仔嘅尸体。任小美女就趁住呢一个喘息嘅机会，掹脚就走，只系剩低豆腐一个人依然绑喺嗰棵树上边。喺呢个时候，我身边就布满晒剧毒嘅毒蛇，睇见佢哋对我冇咩兴趣，全部都聚集晒喺林肥仔嘅尸体上边。我即刻就跳出灌木丛，解开豆腐身上嘅绳索，一句话都唔讲，扯住佢就走啊！点知道喺呢个时候，有一只手却突然间揸住咗豆腐嘅脚踭。我低头一睇，原来系林肥仔，睁大双眼，身体啊不停咁抽搐。嘴里边竟然仲有一条花蛇猛咁向入边捐，喉咙里边发出古怪嘅咕噜嘅声音，好似喺度讲救命。豆腐一睇就即刻讲：咁我哋救唔救佢啊？我冇出声，一脚踢开林肥仔，扯住豆腐只手，然之后执起喺地上嘅手枪，直接对住佢嘅头就补咗一枪，砰一声，一道红色嘅液体就喷射而出。林肥仔两眼一瞪，个头一歪就断咗气啦。豆腐受到好大嘅刺激，我一路扯住佢返回营地嘅时候，呢条友仔都仲未喘个气嚟，嘻嘻嘻嘻咁讲：老陈，老陈，你杀咗人啊！你杀咗人！我啊伸咗佢一脚，冷冷咁讲：我就算唔开枪，佢都活唔成噶啦。我咁样做系做善事。快啲送佢上路，反而会少受啲折磨。豆腐估计亦都明白过嚟，于是佢就冇喺我开枪呢个问题上面再纠结啦。佢个面啊肿到不得了，一副心有余悸咁嘅样，讲：嗰、那个姓任嘅，佢居然对佢啲同伙都落手，佢真系到底有冇良心啊？我睇住豆腐大受刺激嘅样，不由得讲。在利益面前，良心算个屁咩？人就是这样的了。在相安无事的时候，能够相互帮助，可以清兴道弟，扶贫换友。但是大难临头，觉得你是累赘没用的时候，就一脚将你踢飞。该是点捅你一刀，就是点捅你一刀。那个女人的举动亦都是我意料之中。如果佢真係会救林肥仔，咁先係叫做意外 surprise 呀，知唔知道？豆腐而家嘅神色就好似缓咗过嚟啦，听我讲完就望咗我一眼，慢吞吞咁讲：你呢个諗法真係有啲偏激啦。人呢，有啲人都係会唔计较利益嘅，人之初性本善嘛。唉，你嘅讲法啦真係有啲心理扭曲，我要反驳你呀。我讲反驳无效，好啦，我哋两个唔好再喺呢两个人嘅身上伤脑筋啦，都唔关我哋嘅事，时间唔多，该上路嘅仲係快啲上路，争取我哋入夜之前返过呢个山头啦。我同豆腐再都冇继续去諗林肥仔嘅事，就开始攀登眼前嘅呢一座巍峨嘅青山啦。豆腐平日呢就好鍾意吹水，今日估计就受咗刺激，一路上就闷住头乜都唔讲，系咁行，一声都唔出。臨近入夜嘅时候，我哋就快爬到上山顶，但喺呢个时候已经天昏地暗。我哋向凤凰转镜呢个位望落去，剩低嘅就係得黑蒙蒙一片，乜嘢形势都睇唔清楚。我哋两个唯有就係喺山洞呢个地方搵咗个背风嘅凹陷位，升起得篝火准备过一晚。我平时係嫌阿豆腐话多，呢个时候佢一声都唔出，我反而觉得有啲唔习惯，好想去开导下佢两句。点知反而听到佢先开口，佢一本正经咁讲：老陈啊，你咁嘅思想系唔得嘅， 你呀、要阳光啲。我心谂，原来呢条僆仔仲系喺度纠结紧白天嘅事。未等我开口，豆腐就望咗我一眼，咿咿哦哦咁讲：你呀、白天咁一讲，我心里边啊真系有啲好唔自在啊！我啊唔明啊，心谂你条友又喺度乱谂啲咩啊？于是我问：咁你究竟做咗啲咩亏心事啊？豆腐啊歪埋块面，佢讲：你话冇办法提供帮助嘅，就可以当系负累。咁我点解感觉得你硬系讲嘅系我嘅咧？我一时忍唔住，真系俾佢激亲。我讲：原来你都几有自知之明。既然你唔想做妇女嘅话，咁你系咪应该表现一下？ 咁我点表现啊？ 我就抬咗一抬下巴，对嗰边仰咗下。嗱，你睇到嗰度有只山鸡啊，将佢捉翻嚟劏咗，咁啊等我唔使咁费心，食一餐现成就得啦。豆腐睇咗一睇嗰只山鸡，又睇咗一睇我，最后佢都系盘腿咁坐喺度，双手合十讲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唔杀生。 唉，对于佢呢咁嘅品性，我真系太了解啦。冇错，佢从来都唔敢杀生，但系食起上嚟嘅时候，绝对就唔会口软。我都心知道靠佢啊靠唔住噶啦，于是自己嗱嗱声走过去捉咗只鸡，跟住啊劏鸡放血，开膛破肚，洗干净。放喺个火上边系烧起上嚟。而家虽然系夏日，山顶嘅夜晚黑都系好寒冷嘅。我哋两个食饱肚，然之后就轮流休息啊。上半夜守夜嘅系豆腐，我一瞓低就瞓到天昏地暗。白天嘅疲累，等人可以喺睡梦里边完全放松落嚟，对于身外事就真系一概不理啦。都唔知道过咗几耐，豆腐就摇咗我几下。将我摇醒，哇，要换班咯！我睇咗一睇表，系凌晨嘅两点钟。我啊接个豆腐嘅班，坐喺个火堆旁边啊背火。豆腐一累低，就即刻打起咗鼻鼾。